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月3日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朴槿惠集团集体引诱和绑架我国女公民，并把他们拉到南朝鲜以后，已过了10个月。我们就在青瓦台婆娘的指使下，情报院歹徒和外交部等傀儡当局全部动员起来，强行奇袭性恐怖作战，干出这种前所未有的特大型反人道犯罪行为一事，强烈要求他们立即无条件的、安全的遣返其引诱和绑架的我国女公民。但是朴槿惠等傀儡集团不但不对自己的特大型犯罪行为负荆请罪，不把我国女公民遣返，反而继续肆意犯下了不可容忍的罪恶。南朝鲜傀儡集团引诱和绑架并强行扣留我国女公民，这是一种侵犯我国尊严和主权的不可容忍的行径，也是一种致使父母与子女生离死别、人为的造成离散家属的穷凶极恶的反人道、反人权犯罪行为。南朝鲜傀儡集团要是对人道主义有一点点的关心，还想要谈论人权，就应当对集体引诱并绑架我国女公民的反人道行为和卑鄙的毁损工作行为正式承认和谢罪，并将强行扣留的我方人员立即遣送到那些根本不知子女是否生存而分分秒秒感到焦急的父母身边。同时不要提出无理的借口，把曾在2011年被南朝鲜傀儡情报院上当受骗而拉到南朝鲜的我国公民金连基留下来，而要按他的要求立即遣返他回到祖国。我们将坚持展开积极的、更为顽强的斗争，直到南朝鲜傀儡集团集体引诱绑架罪行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国公民的遣返得到实现为止。南朝鲜傀儡集团如果无视我们和受害者家属以及内外的屡次要求和警告，不遣返其引诱并绑架的我国公民，就将全部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